D100 各位听众早晨， 3月19日星期三 D100新闻天地的时间， 每个星期三都是我， 我两个拍档Kenny 建平和子盈两个， 1245就亮相这个新闻天地， 我就只是逢星期三， 你是中间分子， 摆星期三， 今天天气比较好像暖很多， 眼睛说升到26度， 但过两天又凉了， 香港天气这样是乍暖还寒， 不过暖还暖同时间， 天氣都濕濕濕濕，所以感覺人都不太舒服，天氣如此，新聞有時都是濕濕濕濕，譬如看一件政改的爭拗，結果都是糾纏不清，他們不去又怎樣，又怎樣去發，都有很多問題存在。不過令人眼前一亮，今天兩宗新聞都很多報紙很重視，一宗就是前律政司司長黃仁龍，昨天港大又頒過榮譽法學博士學位給他，他很認真準備他那篇演辭，就點出當 香港三大問題，今天的新聞解讀和大家進一步去討論，特別講多些法治，一些香港青少年人本土意識的問題，以至到最重要都講到貪污。 經常都拿來聽的其中一句就是權力腐化，原來那個很大的金錢誘惑就會帶來一個更大的腐化在裏面，更大的金錢誘惑就講到特別是回歸以來，可能香港都成為一個好像賭場一樣，亦都令到很多中國大陸的經濟的很多金融很多的台底台面交易都透過香港出出入入，我相信黃仁龍司長，即是前司長，他在官場的角度回去 執業的角度都看多個問題。另一方面，奇怪就是文匯大公，我想要把這個早餐會掃頭， 不吃早餐就說百萬富翁，因為我們昨天也有一個調查公佈了，就說香港那些百萬富翁的人數創了近年的新高，比起五年之前更加倍增了。灣仔區原來最有錢的，有最多的百萬富翁在裡面。你在灣仔區出入，但我不是住在灣仔區，所以如果問的時候，我可能只多是一個十萬富翁。十萬富翁，不過說起百萬富翁這個名字，我從小就聽了，不過我 從小聽到現在我都差不多要去到退休年齡，還是說百萬富翁，可能那些已經翻了很多番，這個金額值得我們去商量。好，講講天氣先。天文台預測今天是多雲的，早晚潮濕有霧，日間溫暖，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溫約26度，是吹輕微至和緩的東南風。展望明日溫暖潮濕有霧，星期五顯著轉涼。 現時溫度21度，相對濕度百分之92%，今早就快餐店沒有包送，不過新聞天地一定有一個新聞早點送給大家的。新聞早點，不知道大家上次看醫生要付多少醫藥費，如果告訴你今天你去看私家醫生3元就行了，你信不信？我想真是很匪夷所思，3元 因為看私家醫生大家預算都起碼100多200元落袋，去到一些比較貴價的私家醫生的時候，隨時400元都有知，所以你說3元連公立醫院、公立診所那些都應該不行了吧，不行了，急症室給100元。蘋果的頭條就報導了一件很有人情的新聞，就講到一位仁醫，即是仁愛的人，這位容醫生就78歲，最近過身。 人們就很多人去憑吊他，為什麼呢？原來他就住銅鑼灣，他每天坐船進去坪州，一星期做了7天應診，當然一般的收費就是100多元，120元可能雙方咳，但如果你是貧苦大眾就收3元。為什麼收3元呢？原來他50年前已經去坪州應診，這個真的50年不變。 50年前收3元，今天還是收3元，象徵式就收3元，有幾天藥給你了已經。 是啊，咁啊呢个医生即系佢78岁啦，咁啊佢其实你谂下佢喺铜锣湾50年之前咧，要敖船入去平洲咧，都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嚟噶，咁啊即系都几辛苦，舟车劳顿啦，咁但系佢啊即系风雨不改咁入去啦，咁同时间我谂佢做咗50年喺平洲里边，其实平洲人口就唔系好多，我谂几千人到啦，佢咁样去睇医生咧，应该系成个平洲好多人都睇住，即系靠睇佢医生睇大噶。 咁你知啦，平洲当然有啲系政府嘅健康院啦，但系即系政府健康院啊，星期六日休息噶。 系， 咁你星期六日病咗点算好咧？你唔都叫啲居民咧敖船出嚟咩吓？咁同埋嗰个健康院咧就喺个喺山腰嚟嘅，即系我去过咁啊，行条斜路，老人家又行唔到斜路。 系， 咁啊，拥伯咧就好在佢就一上到去，咁佢个诊所就喺条大街度嘅。咁啊，大家有事冇事去睇下佢啦。譬如老人家唔系睇医生，你知老人家咧其实冇乜唔舒服噶，见下医生好精神嘅。 系， 咁啊，帮下量下血压啦。咁 冇事 啊， 咁 咁又好健康啦。咁所以拥伯真系一个非常之系好有心嘅医生啦。所以啲古仔咧，值得我哋去多啲去讲下啦。即系原来今时今日仲有啲咁嘅医生，就唔系净系识搵钱嘅吓。所以而家平洲乡事委员会咧，谂住研究立个纪念碑，纪念呢位系阿拥伯呢位容医生嘅。 系啊，我谂佢简直系平洲嘅天使。事实上呢啲咁嘅人物咧，喺今天嘅社会好似即系都越嚟买少见少。 即系可能都有，但就唔系大家会好知啦。通常啲人好特别，佢就系好低调嘅， 好低调， 亦都唔会话即系好宣扬自己咁。所以如果唔系有啲咁嘅新闻啦，或者唔系即系阿拥伯即系离开咗， 可能都不为人知。 系啦，咁大家原来好多人去到殡仪馆去凭吊佢啊，但系即系老人家都有上咗室啦，就即系我就跟住谂下，有冇人去接棒咧？有冇医生睇完新闻之后，哦，咁我继续都入去，但系你叫个年轻嘅医生放弃喺市区行医 执业揾钱揾真银嘅机会，就其实真系有一啲嘅难度，同埋有一定嘅挑战嘅。 同埋即系付出嘅时间咧，你每日就要入平洲，你船都要成系半个钟头九个字啦。咁你住，你又要喺铜锣湾就坐车去搭船，搭船就翻嚟，又要吓佢唔系住平洲咁，所以你付出个交通时间都好多。咁对港人嚟讲，就系即系时间就系金钱啦，咁啲就几特别啦。啊，讲开呢个揾食啦，即系原来咧有啲香港有啲好特别嘅工咧，几多后生仔原来都知道咧系去应征 嘅。你讲紧嘅就系咧呢个息息员啊，即系息息员咧，大家都知道佢系即系道教噶啦。原来咧近年咧佢里边嘅道长咧嗰个嘅数量咧，即系始终都唔够多啊。咁啊人手嘅不足嘅问题啦，咁令到以前过去咧由即系阿爸传落个仔，咁啊三代传承咧就开始要慢慢变成咧，阿哥传细佬，甚至一啲介绍制，甚至而家最新咧去开放到咧全面公开嘅招聘，就发现咧吸引一啲后生仔咧入行。 哇！我谂唔到，原来系黄大仙嘅道长咧，就喺过去10年咧，就本嚟200人，而家加到300人。哇！可想而知，佢个体制几庞大啊！咁啊，有成300人喺个嘅道观当中啦。咁同埋即系另一个嘅譬如东方今日报道都讲到咧，咁而家释释员就以香港黄大仙信俗去申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且本起喺一年举办4场相关嘅讲座咧，希望将黄大仙呢个道统信俗嘅文化就发扬光大。即系无可否认，就系黄大仙系属于一个所谓民间嘅信仰啊。咁但系好本地化噶，好香港化，即系大家都觉得黄大仙都成为港人嘅口头禅啊，就有求必应噶。 系咁啊，事实上大家最常最熟悉的就莫过于新年的时候，大家知道要涌去黄大仙的庄头柱香啦。咁而黄大仙，你睇翻过去嗰10年咧，佢的确咧嗰个嘅发展咧系好大嘅，即系佢已经唔单止变成系一个即系民间信仰啊，啲大家去即系求下签啊，去装下香啊，还下神嘅地方，佢甚至乎成为咗一啲嘅景点啦。你都见到有好多嘅即系外国游客咧，系会特别去到黄大仙嘅里边咧去即系参观啊。咁而佢又新增加咗有好多唔同嘅设施喺里边啦。咁所以即嗰个地道化，甚至乎已经变到国际化添啊！ 即系同埋释释员本身亦都系一个嘅即系社会服务团体啦，本身都做不同嘅社会服务。咁的系香港好特别特色啦，譬如你睇翻香港其实好多嘅社会服务咧，都由宗教团体开始从小做起啦，基督教做好多啦，天主教做好多啦吓。咁啊，其实黄大仙做好多噶，咁可以睇到咧香港整个民间社会一种嘅力量咧，即系多年嚟咧系支持住香港一个进步吓成长一个嘅动力噶。佢又睇翻啲国际新闻啦，就吓而家就兴呢个系寒风吓，咁啊又要兴食炸鸡饮啤酒啦。不过韩国兴咩咧？不啲可能大家我哋学唔到啦。韩国就兴咧 就找这个陨石、啊。 是因为最近呢即有流星雨在韩国，发现有些陨石就跌了下去韩国的一些的地方，特别在东南部晋州一带，于是就吸引了不同的人去到去找这些陨石。为什么要找这些陨石呢？原来这些陨石价值不菲的，随时可以讲紧是卖到一嚿有成几十万的港元的。所以就吸引了不单止韩国的人去找，甚至乎一些外国的人，美国的、叫做一些陨石猎人，他都去到当地就尝试去执返一嚿石返嚟。 不过大家就睇完你新闻，千祈唔好諗住去韩国你扫下呢个化妆品，好唔好諗住执陨石。事关呢，原来根据即韩国个法例呢，就跌落喺韩国嘅陨石就被视为韩国嘅具有文化同学术价值嘅国家财产，不准带出境嘅。咁即基本上呢，就韩国有法例规定呢，就陨石有个保存嘅机制，如果执到呢分钟你攞走呢就会犯法㗎。咁不过睇到就係呢、這个即寒风之下，韩国一举一动现在都成为很多 的新闻。虽然今天我们没有包派，今天但是精神上就请大家吃个包，不过包已经贵，这个包、我都请不起， 我都吃不起 吃不起几贵法呢个汉堡包嚟咧？ 呢一个汉堡包又犀利啦！佢系咩做嘅呢？佢里面有鱼子酱、鹅肝同埋神户牛柳等嘅材料啊！咁啊，嚟自咧一个英国《每日邮报》嘅报道啦。咁啊，呢个汉堡包嘅价值咧系达到1900元嘅港纸嘅。咁啊，事实上佢里面咧嗰啲嘅成本咧，真系全部都唔平嘅，因为净系单系松露咧已经价值至900几蚊港元啦。咁鹅肝酱又值600几蚊啦，连啲番茄咧都特别贵价嘅，系一啲高级货吓，值即系成100蚊嘅。咁所以咧，净系嗰个汉堡包嘅价钱咧，其实卖1900蚊咧，即系随时会蚀本。 即系佢$250吓，咁啊，但系咧就我觉得呢个翻译咧好特别。咁譯佢做咩叫土豪漢堡？邊人會食啲咁嘅漢堡包呢？就嗰啲土豪， 系冇错， 土豪一个好中国化嘅地道名词。 因为大家都知道，汉堡包其实系一个快餐嘅一个即象征嘅食品嚟噶嘛，通常即快靓正就算噶啦。你食到即哇成2000蚊港纸一个汉堡包，我谂系要攞住刀叉慢慢细忽细忽咧，即去切开嚟品尝咧，先至可以享受得到。 即系为一啲即系暴发户啦，即系根本就冇乜饮食文化，但系乜都冇，我净系有钱。 咁要贵， 总之贵，哇！总之名贵都分不出什么是松露。什么是鹅肝，总之是贵，咁啊揸住个包，哇，影张相啊， 就已经是身份嘅象征。 大爷有的是钱啊，呢个就个土豪汉堡，不鼓励大家食，因为呢三样嘢咧，其实都好高呢个胆固醇啊， 即 系唔好健康嘅吓。好，咁啊，讲下啲教育问题啦。嗱，咁早前咧几年前香港都流行一个名字叫做怪兽家长啦，咁而家可能仲喺度即系讲紧，咁而家就介绍个怪兽妈妈。怪兽妈妈咧好特别，咁啊两个女。咁啊，只穿名牌就坐靓车，咁啊，极尽呢个系即系小朋友嘅奢华噶。 系啊，呢个英国啲都市报嘅报道咧，就讲到咧嗱，我哋过去成日讲啲怪兽家长就知讲紧少少伤，可能知唉都好紧张啊，要揾医生啊去睇啦，咁啊，即系陪佢哋翻大学啊，甚至乎之会陪佢哋见工。但系咧呢个英国嘅妈妈咧就犀利啦，即系喺过去嗰两年啊，就喺呢一对嘅年幼子女嘅身上咧，已经花费咗45000英镑，即大概等于是580000的港元到啦。咁啊，除咗即系有靓车之外啦，即系俾佢哋坐靓车之外啦，即系有一身嘅名牌嘅衫啦。咁啊，成个睡房嘅布置啊、玩具啊，全部都过千磅至过万蚊计噶。咁啊，仲要系年纪细细已经带过佢哋去到杜拜同埋南非去旅游添啊。 咁我睇到啦，即系佢妈妈讲下，我就一定俾最好嘢我个嘅两个女啦。但呢句说话咧，都即系值得我哋谂下，乜系最好咧？即系佢即系俾到最好嘅物质佢。咁你谂下，啲两个小朋友喺咁嘅环境气氛系成长，你跟住可能睇见翻学咁啊，见到隔篱嗰个爹哋就揸架普通车，哇！你架车咁渣噶，你着咩衫咩牌子噶？你哇！你睇见如果小朋友咁嘅意识嘅时候。是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教育呢？ 是，事实上我想那个价值观呢由细到大这样被扭曲了，即是将来人生都会有很大的问题。 啊，所以真是怪兽妈妈就不足为法。我觉得为人父母一定比最好的东西仔女，但呢最好的东西不在物质方面，你很多的你的典范啦，你的教育啦，你的言行啦，你的价值观啦，其实那才是好东西来的。好，先啲好东西送给大家，先讲天气先。郭明你来啦。 好，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早晚潮湿有雾，日间温暖，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6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 展望明日温暖潮湿同埋有雾，星期五咧会显著转凉。而家室外嘅温度咧系21度，相对湿度非常之湿啊，达到92%。 好，最后睇下两岸嘅时评有咩嘅好文章同大家分享。 两岸时评。 讲到内地一啲嘅社会问题咧，即系经常令我哋都系真系啊，即系痛心疾首啊，即系吓无限嘅叹息，就睇见嗰啲官二代、富二代嗰种骄奢淫逸，嗰啲不思进取，但系咧形成一个庞大嘅经济利益政治集团，就牢不可破。於是形成貧富懸殊啊，即系各种嘅问题。咁啊，即系作为一个领导人嘅第二代，你又有咁大嘅權力，有咁多人跟你去揾食嘅情況底下，你點樣可以做得自律性呢？這個真係好困難啊！ 係啊，我諗成瑜即都回應翻黃仁龍司長嘅佢嗰個嘅言論，面對咗好大嘅金錢誘惑嘅時候咧，你好容易就會跌入一個腐敗嘅漩渦嘅裏邊。咁、啊，《新京報》咧有一篇今日嘅即嘅評論咧，佢就之前咧就訪問咗咧李先念個女啊李小林啦。李先念係邊個咧？其實就係過去即中國嘅一個領導人， 前國家主席嚟 嘅。家主席嚟噶，咁佢原来留下咗一句嘅家训，就系咧，我嘅仔女咧，边个要经商咧，就打断你哋嘅脚。咁啊，经商大家就以为做生意啫，咁但系如果大家好熟悉中国嘅国情，都知道啦，其实你作为一个官二代去做生意嘅时候咧，系可以攞到啲好大嘅便利，因为大家都见到，你原来嘅可能阿爸阿妈原来系一个高官嚟嘅时候，点都会俾翻薄即一啲嘅面子你，咁从而咧令到咧喺嗰个经商嘅过程嘅里边咧。可以达到攞到好多咧，即系意想不到嘅利益。 嗯、即系内地，即系近年流行一个名词叫拼爹啊，即系唔系拼才华啊，唔系拼靓唔靓仔，高唔高，系拼啊你老豆系边个吓？咁、啊、所以如果你嘅父亲系哇前国家主席哇李先念嘅后人啊，或者系前高官后人，即系莫讲话国家主席啦，一个小小嘅官员哇，咁已经吓、啊、即系李光之流啦，已经咧即系气焰之盛啊，咁所以咧。这个问题就好特别了，所以新京报点出问题就是为什么李先念想到的情况呢，这个情况是李家的家风。家风就是要禁止子女营商，是一个决绝的权力的自律。即是我们自己要约束自己的。 是啊，咁亦都是一种高规格的廉政的宣言啦。咁事实上如果你摆在全世界不同的国家的里面呢，都冇一啲咁嘅法则呢是话啊、哦、你一定唔俾之做官的子女去经商。咁我諗呢一个嘅要求呢是超出咗一啲嘅法律嘅规定。咁但係正正就係呢李先念对于子女有一个咁苛刻嘅要求。咁所以令到呢即中国喺改革开放之后咁多年啦，成个强国崛起嘅时候啦，咁好多嘅贪腐问题。但係呢因为一个咁不近人情嘅家风，反而令到李先念嘅呢一个嘅家庭呢好似长期都能够保持一啲嘅清誉，就比较少一啲嘅流言蜚语呢係话到呢一个都係一个贪腐嘅家庭。 即係点解突然间即係大家会咁怀念呢啲咁嘅即係即係真正以前嘅共产党员，即係嗰种廉洁自守自律嘅精神。你睇见即係而家风气呀，睇见啲官二代嗰啲嘅似权行谋私嗰啲咁嘅劣行啊，即系突然间你怀念翻有啲咁好嘅家风，但系咧家风就纯粹道德嘅自律啊嘛， 嗯， 啊咁你点样要诉诸法律咧？其实新京报都有讲到，佢话其实中国喺2010年咧，喺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嘅准则当中规定系不得。是默许纵容亲属以本人名义谋取私利，为亲属经营商界呢是创造条件，亦都不得在本人管辖的范围当中营商。其实讲得很清楚的，譬如你阿爹是这个是能源部长，你就绝对不能去涉足这个即是跟石油能源有关的事，因为你太多的权力的利益关系嘛。咁讲得很清楚，但呢讲是讲啫，法例咁写啫。边个执法啦、啊？ 系我谂，亦都系好典型中国式嘅上有政策就下有对策。而事实上咧，呢啲咁嘅制度咧，之所以唔能够咧，即系普遍咁嘅推行咧，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嗰啲公职人员嘅亲属咧，好多嘅信息都唔系之好公开嘅。咁所以你暗度陈仓好容易啊。譬如我哋之前都已经喺香港都有一啲嘅报纸去报过啦。啊，原来佢哋可以透过嗰啲离岸嘅公司开设一啲嘅公司咧，咁从而咧就可以啊继续去做生意。咁呢啲嘅信息其实系唔会公开嘅时候，你就算呢啲家属咧去做咗呢啲嘅生意咧，其实都不为人知啊。 这就是内地传媒通常都是禁区不可以报道，所以国际传媒就很有兴趣，但这个是一个很敏感的神经，所以看见有若干的外国传媒因为报道这事件，结果北京就不批准他的主经证，赶走他们，可想而知这个真是一个很庞大的经济利益政治集团，是中国当前一个难以破解的 甚至你习近平等等，亦都会被人去查你，即是你的亲戚当中，有没有一些是很突然的财富的暴升呢？你一出现这样的情况，大家就知道究竟发生什么事了。这个你懂的。 但我想其中背后也反映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对于肃穿贪廉里面一些法制，始终不够完善，所以令到始终冇办法造成一个很有效的警惕，即是阻吓的作用，所以就算譬如那些官二代，你真的有贪腐，始终有个爸爸在照住的时候，就算出事可能都有很多方法去解救，变了不能够成为大家都会很害怕，所谓的打老虎其实最终都是打不到这个老虎。当然是一般那些贪腐，你可能都有法例可循，但如果透过你的权力你的关系而进占了某些有利的位置，那些其实是明稳的，你没有骗过。 但我凭着我的家庭背景，我就进军某个行业，这个行业全部那些干部都是我爹的下属来的，那你这个太子上去一定是占尽先机。但一般平民百姓，你无法打这个关系网，你永远就在社会基层 去打滚，于是亦都令到内地的贫富问题为何会这么严重。没错，讲一下贫富问题，就讲台湾，台湾联合报社讲到一些通胀通缩问题，本来经济问题，但经济问题反映在一个社会问题，通胀和通缩就很少突然之间同时间出现。不过台湾最近的讨论，原来通胀和通缩为何可以同时间在社会存在呢？首先就知道一些猪价、蛋价同时上升，令到 国内的民生物价、汉字飞涨，令到大家都担心会不会通胀出现，但同时台湾的物价长期不能够升起上来，就很容易形成一些消费延迟、生产减少、财务资降低等等不利因素，跌进一个有机会出现通缩循环的情况，令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一方面有疑似通胀会出现，但另一方面又有一个通缩，因素又会存在。所以联合报社就说到面对这样的情况，即是政府一定要小心从事，亦都不可以乱出招，也都反映出问题，就是台湾过去十几年由于经济的转型，其实都同一齐沉水扁开始执政有关，台湾的经济都一路走下坡，形成的问题就是越来越多企业都到大陆去发展，最大问题就形成台湾的薪酬，即是年轻人你大学毕业，譬如我十几年前去探你，你的仔大毕业了，那么多好啊，在哪里做事啊，几钱人工啊，我今天去探他，你仔还在哪里做，还在哪里做，几钱人工，我史前人 小回你没有薪水没有加过，你看你物价都会降低，你喝杯木瓜牛奶都贵了10元，你发觉怎可以不加人工呢？你想说过物价一定会涨，即是它涨幅比较慢一点都会涨，猪肉会贵了，你那些食材会加，租金贵了，但薪水停在那里，你 怎么应付那个问题呢？是啊，我想除了食物之外，其实台湾譬如楼价那些一样都会升了，而近期台湾那些便当、小食，属于很平民的食物或者生活里面的开支，其实价格全部都上升了。对于年轻人的影响就尤其大，譬如一些数字就说，10年之前可能他们都是2万元左右的台币人工，但是10年之后其实 变的幅度其实是很小的，所以也令到最新台湾昨晚立法院就被一些台湾年轻人攻陷了，就是因为他们反对服务的协定，就用一个黑箱作业式通过。他们其中讲的诉求其中一件就是，你这样通过这些服务的协定，对于台湾的年轻一代来讲，好像没办法带来一些很好的帮助，既不可以让大家的人工会升了，反而令到可能很多台湾 人他们的生活的空间发展的空间更加缩小，他们就反对了，于是就攻占了这个立法院。 咁啊，可以睇到即系台湾当前嗰个社会都同即系同中国个经济互动、政治互动好有关系，但最实际嗰个民生问题，如果冇解决一个好嘅政策，但系你发觉即系益咗啲大商家，益咗啲投资者，而咧冇办法达到个惠民嘅措施咧，啲政策都系值得检讨。好，跟住系睇下呢个国际焦点啊，讲翻啲比较特别啲咧啊，衣香鬓影嘅场合，中美两地夫人咧将会咧系喺内地咧会见面啦。 国际焦点， 嗱，嗰个国际焦点有一个好特别嘅场景，就系、是、中美呢对欢喜冤家咧，就系即系喺未来一段日子咧，将有两个镜头咧，可能大家睇新闻咧都会重叠咗。就系、是、咧，中美元首咁啊喺美国见面，话好多嘢倾啦，乌克兰问题啊，好多问题倾。但两个第一夫人咧，就喺内地见面，就系、是、希拉，唔系希拉，你搞错咗添，应该系讲到米歇尔，就会访问呢个中国，咁啊咧系会同呢个第一夫人吓彭丽媛啦，呢个歌唱家咧系有系好多情况之下嘅接触噶啦。 系啊，呢两个即系世界而家首位一指最强嘅强国里面嘅第一夫人啦，俾人个感觉咧不嬲都系好靓嘅，即系唔单止佢哋嗰个样咧，即系好好睇，佢哋其实咧各自嗰个衣着嘅打扮咧，一路咧都系一啲嘅国际焦点。咁啊，彭丽媛本身是一个歌唱家，即是话晒都是一个艺人，虽然这样形容一个第一夫人未必好，但是他本身的衣着打扮从来都是备受关注。至于这个米歇尔呢，那更加犀利，他从奥巴马一出现去做这个美国总统之前，他一直都被视为其中一个很有衣着品味的一个女性，甚至乎是一些潮流的指标。所以他们起码一见面的时候，第一从他们穿的衣服已经是有一个的对碰在里面。 同埋都看到中西文化两种不同的美学观，不过最重要就是大家会想，就好像米歇尔这个是黑人的一个的第一夫人，他本身那个学养很高的，他本身都是这个法律系的学生，都毕业了，就是一个执业律师，对人权民主自由他是比奥巴马更加强烈。但是在当前的情况底下，即是米歇尔访华，会不会斗一些政治问题呢？很微妙，基本上就他不会有什么政治宣言，但他有几场的演讲跟学生讲。但米歇尔特别地方，他是一个很善于讲故事的人，即其实呢，佢一种好软性嘅外交。我就唔系去讲什么政治口号，我可能就讲我嘅故事，讲美国人嘅故事，当中就包含咗好多自由、民主、信仰元素喺度啦。呢个其实更加能够打动民心噶。 系，我谂呢个即系嗰个软实力嘅一个表现嚟嘅。咁事实上而彭丽媛咧，佢亦都系个感觉系比起过去咧嗰啲嘅第一嘅夫人咧，佢又比较高调啲啦，特别系即系都会参与一啲。 佢见得大场面噶，佢系 啦，同埋佢譬如佢近嚟都要拍下一啲嘅宣传嘅广告咧，系为到一啲艾滋病嘅议题啊，即系佢有一啲嘅发言喺里边。咁似乎咧都系一个会参与一啲公共事务嘅人。咁但系头先你讲咗啦，即系米歇尔咧就更加系一个好多故事会讲嘅人啊，好轻即系会讲一啲小故事喺里边啊，就将自己成長的經歷呢，再加上他是一個黑人，將這些經歷呢套用一些普世價值在裡面。 是沒錯，我們會留意米歇爾在中國大陸幾場演講，我們幫大家解讀一下故事，留意一下即他穿什麼衣服引起什麼熱潮。不過講了這些之後，留意他吃什麼東西，原來吃東西都有政治的 他其中一場呢，即兩個第一夫人的私人晚宴呢，就會去到成都的時候呢，就會吃一餐西藏的菜。咁我谂大家好少听西藏菜， 西藏菜其实冇乜特色嘅啫，系咯。 咁但系而两个第一夫人佢特别要拣一个嘅西藏菜去食嘅时候咧，就俾人嘅感觉就系、是，佢哋都系咪关注呢个西藏议题？咁我估计呢个咧好大可能咧系米歇尔提出嘅。 当然呢就米歇尔提出，咁亦都系可以安排啦。咁当然可以睇到嗰个隐喻就系咧，美国系会重视到系西藏嗰个嘅自主问题，西藏嘅宗教自由问题。咁当呢个系西藏问题好敏感问题咧，就不適宜一啲啲咁嘅軟性嘅場合咧嚟到去爭論嚇，但系咧暗藏嘅玄機，我去食一餐西藏菜啊，亦都有一個政治嘅隱喻度。呢個就我哋解讀啲國際新聞微妙同埋有趣地方嘅。 呢個我諗佢哋關注西藏咧四個字就係不言而喻啦。 不如咁啦，即係呢棟得嚇嘛，而家就到7:30啦。咁大家知道，即係就我哋要小休陣咧，翻嚟咧就睇今日報紙啦。有呢個社評解讀，同埋咧係解讀今日新聞，解讀下黃仁龍一番嘅説話。 D100 新闻天地，主持李锦鸿、陈国明。 好，欢迎翻到嚟呢个新闻天地啊！咦，我哋今日就睇睇唔同报章嘅头条咯。今日啲报章嘅头条咧啊，嗰、那个嘅分布都比较之有唔同嘅题目喺里边啦。咁啊，明报嘅头条咧就继续跟进呢个刘俊涛遇袭嘅事件啦。佢嘅标题系疑凶刘家埋伏啊，跟踪过海下手。东方日报咧就用另一单嘅一个嘅罪案嘅新闻嚟做头条，就讲到咧呢个巨贪案四大疑点，警廉裸料追杀大楼。至于星岛的头条呢就转移关一些政府的消息事。独家的报道未来公布研究65岁退休。至于苹果的头条呢就刚才我们都讲了是平洲的人医病逝撤传到唯一私家诊所只收穷人3元。 好，其实本方面文汇大公都用了一个的调查就讲到香港的百万富翁那个的情况。文汇标题是香港百万富翁半数是睇淡楼市大公是百万富翁五年是倍增。信报头条是讲到屈臣氏有意在港英升三地同步上市，经济是股王今日放榜，腾讯预料会多赚25%。南华早报头条安保问题为了阻碍寻找失踪的马航的客机。好，一起看报章精华。 报章精华， 好，先来明报有关系刘俊涛案的报道。明报前总编辑世华网络营运总裁刘俊涛遇袭案的两名疑凶，昨日被警方押到港九新界多处地点重组案情。在行凶地点收银可泰康街马路重组过程显示，两名疑凶即一名车手和一名刀手在案发当日早上在刘俊涛的九龙塘寓所门外埋伏，见刘俊涛揸私家车出门即是展开跟踪。到了泰康街时候，刘俊涛就刚刚落车，疑凶就斩人了。警方表示，两名疑凶因伤人罪被捕，警方的水鬼队正在上水梧桐河去搜寻被弃的凶刀。来自明报报道。 东方日报都有报道这个刘俊涛的案件，他的标题是刘俊涛案两杀手疑露点，就讲到涉嫌袭击刘俊涛的两个疑凶日前由内地公安移交香港警方调查之后，昨日就被押回去现场重组案情。案情显示疑凶是先买刀，亦都再去呢个粉岭偷电单车，跟住呢就停泊喺九龙塘。案发日呢就跟踪刘俊涛出车啦，做到西环嘅西湾河嘅泰康街就落手，先斩伤刘俊涛只脚，然后呢就再劏背，继而呢就喺西湾河街嗰度呢就汽车分头逃走。汇合之后呢再去上水嘅梧桐河弃刀弃衫，最后呢就经罗湖潜回内地。不过呢两个疑凶对于买刀店铺、九龙塘泊车嘅位置、斩人同埋弃刀位置嘅描述呢就有出入。其中弃刀嘅位置更加相差1公里，而且凶刀仍然未检获。水鬼队呢今日会继续寻找，稍后呢落案控告两人伤人罪。呢个系东方日报嘅报道。 苹果道是特区政府昨日举行首场中联办同立法会议员的政改早餐会，会后多名泛民议员指同中联办官员是没有互动，有员更加引述出席会议的中联办法律部长刘新辉说，如果今次无法落实普选特首，看不到何时是再有机会，明显要以是没有普选威胁泛民就范，是接受有筛选的普选方案。另一方面，立法会议员下月是到上海同中央官员是讨论政改前夕，泛民主派是成立了是普选主席团，16名的泛民成员呢是包括是民主党的张文光、何俊仁、李永达，工党何秀兰、张国柱等，将在下星期五开始在中文开始绝食，是抗议中共官员同建制派不断否定三轨方案，无意推动真普选。是来自苹果报道。 星岛就报道昨日另一这个比较焦点的新闻，就是黄仁龙的一个的发言。他就直接标题引述了黄仁龙讲需要提高警惕捍卫法治。他的内文是讲到前律政司司长黄仁龙昨天接受港大颁授荣誉法学博士，在致辞的时候提醒中港在社会和经济方面急速融合之下，香港在捍卫法治上面更需提高警惕。他又说大量的金钱流入带来诱惑，金钱带来腐败，大量的金钱就带来大规模的腐败。他又讲到，如果司法裁决总是要受欢迎或者是政治正确，将是十分悲哀的事。不过黄仁龙同时批评近年兴起的本土文化和香港身份，认为是年轻人回避竞争的挡箭牌，并且诱发偏见、歧视以至到排斥和冲突，肯定是会推倒香港。这个是来自星岛的报道。 文汇的报道突出了黄仁龙讲到港青拒绝外来竞争，偏见终会是推跨香港的。 有着黄龙在致辞表示，就本土文化、香港人身份虽有其重要意义，但年轻人却利用这些价值作为挡箭牌，是拒绝外来的竞争。 黄龙坦言，这样的年轻人是放弃全球化的广阔思维，是流于狭隘的族群观念，并指这些偏见会和歧视好像惹草专资长去拖垮香港。他呼吁大家在非核心的事情上要多作包容，是拥抱多元价值。文汇报道，明报就报道近来都成为新闻焦点的钟庭耀，他回应商界另起炉灶的说法，就说到多些钱民调结论都不会变的。内文文讲到，亲中报将近日接力批评港大民意研究计划总监钟庭耀所做的特首民调。 钟庭耀昨天就说，特首民调就算好少资源都要做，就算要裁减调查，特首民调亦都会最后先至拎走。被问到行会成员张志刚对他的民调有在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睇法的时候，钟庭耀就回应，他不同时候理解不同，或者是岗位不同，有自己的新睇法。 内文亦都再讲到，全国政协常委、行基副主席李嘉诚、行基副主席李嘉杰建议商界成立和支持另一个民调机构。钟庭耀昨天就说，商人以为有钱可以解决问题，但他就说学者无可能接受用钱去改变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你多些钱做一百次，样本做一万倍，你的结论是不会改变的。 钟庭耀说，李嘉杰的言论近期发表，暂时未见到他的言论对他的研究工作有任何影响。 马航消失已经进第12天， 每日都有新的报道出现。苹果就报道说，最新的发展就是美国官员指客机突然调头西飞，是用驾驶舱内的电脑输入指令是改变航道，令两名机长是涉嫌更加重。不过大马警方昨天提出新的理论，怀疑是有人将小型炸弹藏在客机之内，因为失踪客机只有一个托运的货品，就是3至4吨的山竹。恐怖分子很容易是将炸弹藏在水果之内，再由机上某人去引爆，而引爆装置 可以轻易藏在手机之内，警方正对这个差事展开调查。苹果报道。 65岁退休，这个独家报道就讲到，人口政策咨询其中一个焦点是探讨延长公务员退休年龄的问题。据了解，政府内部的高层会议最近讨论过有关的课题，倾向只在日后新入职的公务员先将退休年龄延长至60岁。纪律部队人员的退休年龄就延长至60岁，以免影响现有公务员晋升和士气窒碍流动性，以及对本来已经沉重的长俸开支 造成压力，但政府高层仍然未有最后的决定。公务员团体就认为，现在公务员青黄不接，政府让日后入职的公务员延长退休年龄，等于在40年后才解决现在的问题，是远水不能够救近火。 星岛有独家报道，文汇都标榜一宗的独家报道，就讲到中梵关系。报道话，教宗方济各近日对传媒主动提到他就任之后，曾同习近平互通信件的讯息。权威人士昨天接受文汇专访时透露，中梵关系今年或者会有进一步的大动作。 中断了近4年的中梵官方的接触管道预料年内将会恢复。尽管双方就主教任免等关键问题上表态是强硬，但不排除以就此问题达成某种的默契。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即是中国天主教会外国会和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的简称，他们的名誉主席刘柏年都向文汇表示， 教宗近日的表态向中国教会传递了善意，希望教宗能够以传福音为重，改变梵蒂冈之前对中国采取的错误立场，早日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是文汇报道。 明报报道，区议会的新闻，他就讲到，早前中西区区议会公民教育工作小组闭门审批25万推广基本法的拨款，引起社会关注区议会的透明度。明报调查就全港18区2013年大会文件上载网页的情况，发现有14个区议会部分文件消失，没有上载到网页。情况最严重的是深水埗区议会，多达43.8%的大会文件是不见在网上的。另外北区 九龙城、中西区都有超过三成大会的文件失踪。九龙城区议会秘书处一度以所有文件已经上网为由拒绝记者查阅文件。这些文件包括政府部门的回应、拨款申请，有些文件是职员遗留上载上网。这个是明报的报道。 星岛一则的教育新闻讲到是文凭试中文科是着重文化元素，成为有文化差异的非华语学生最大的升学障碍。今年施政报告将会首度将少数族裔列为是政策重点，包括增设应用学习中国语文科目。星岛获悉最快明年初推行的课程已初步定出框架，水平将较文凭试是比较是浅易。上课时间大概300小时，是中供中四学生下学期去选修，为期就两年。学生更加无需是应考中文科文凭试，转而是通过这个阶段性评估，最高取得是资历架构第三级，但职场的应受性是尚待商榷。星岛报道。 信報的政情就訪問了這個食物及衛生局的副局長陳肇始，因為政府的財政預算案裏面提議增加煙草稅一成，草案今天就會提交立法會首讀。比較過去兩次大幅增加煙草稅，今次的加幅相當溫和，被指難以逼令煙民戒煙。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陳肇始接受信報專訪的時候就坦言，不少研究顯示煙稅加得越多，控煙的效果是越大，但是政府需要顧及市民負擔的能力，強調加稅動作已經帶出公共衛生訊息，加得少不等於無效。這個是信報的報導。 東方報導是財政預算案剛公布再次調升煙稅，昨天爆出了海關人員涉嫌是集體隻眼開隻眼閉，是少收市民超額大煙過關罰款的案件。據悉13名海關人員是遭廉政公署帶走調查。据了解，被带走的人员当中，6人是涉嫌与案有关，是驻守落马洲口岸，怀疑有人早知道是有市民是超额大烟，但在对方声称不够钱给罚款之下，就有人贪方便，就尽早完成处理个案，竟然擅自是少收罚款。另外7名被带走人员据知是助查性质，海关和廉署法人都不评论个别案件。这个是来自东方日报报道。 文汇报道就是香港那个百万富翁的情况，他就讲到受惠全球经济复苏、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投资环境，本港富裕人士大幅增加。有调查显示，虽然2013年本港百万富翁人均拥有的资产数额下跌了 8%，就是去到1200万港元，但是百万富翁人数却达到 73.2 万人，是调查以来的新高，同上年比是升了 22%。 不过他们当中大多数都看淡本港的楼市前景，有57%的百万富翁预计今年本港楼价将下跌，较上年剧增30%，而预计楼价会上升的就只是1.6%，较上年大幅增减少了26%。 好，睇信报则嘅财经头条啦。只要大家将焦点放喺港交所痛失阿里巴巴千亿大丢之际，市场消息透露，本港今年另一个大型新股就和王分拆屈臣氏上市嘅计划即将展开。屈臣氏最快喺本周就向港交所递交上市申请。据悉，屈臣氏计划喺香港、伦敦同新加坡三地同步上市，其中本港同伦敦作为第一上市，而新加坡就作为第二上市。早前市面系传出话，屈臣氏系计划集资大概90亿到100亿美元，上市安排包括系有美银、美林、汇丰同埋高盛嘅。嚟自信报报道。 百万富翁就看淡楼市啦。经济日报嘅报道就睇下市场对于呢个楼市系点睇啊？佢就讲到二手楼价下调已成定局，未来会否加快回落咧？还看银主盘、内地客劈价、新盘定价同埋新入伙盘涉让情况等四大指标嘅表现，其中以发展商新盘定价对二手楼市冲击最大，因为二手楼价呈回落嘅势头，但系未来楼价走势咧，还看市场上呢四大指标。城市大学建筑科技学部高级讲师潘永祥就话，负面因素下，发展商不看好后市，新盘亦都会有减价的压力。他解释新盘定价会以同区二手楼价作为参考，但二手楼价每况愈下，发展商可以参考新作价的标准亦都会跟随再下调的。 好的，看今天的社评有什么精辟的评论。 社评摘要， 先看明报是关于刘俊涛案一些的评论。 标题是刘俊涛案是拉了个刀手指属闲角，动机在查，黑手就未落网的。评论讲到今次的买凶杀人案最重要是弄清了原委，特别是刘俊涛的新闻工作的身份，他的预习没有迹象显示是涉及其他的原因，和新闻工作有关是唯一的合理的推论。警方不应该是忽略是相关的因素动机，要循刘俊涛涉及的新闻工作作全面的调查，是理出这个线索，是抽拿幕后黑手归案，以彰显法治社会的尊严。留案的幕后黑手仍然是逍遥法案，此案令到新闻工作者感到免于恐惧的自由是逐渐消失，势将影到传媒监察政府，揭露社会阴暗面的职能。侦破留案才能够扫除新闻工作者的心理恐惧，让社会知道警方有能力将不法之徒绳之于法。明报社评。 星岛的社论是灵活安排推迟公仆退休，他来文是讲到政府研究推迟公务员退休年龄五年，高层初步倾向只适用于新政策生效之后入职的公务员，公务员团体就希望可以给现职的人员自由选择延迟退休。从社会层面，延迟退休可以舒缓劳动力不足，加强创富能力，以应付因为人口老化而迅速膨胀的医疗和各项福利开支需求。而在个人层面，医学昌明令到不少人到了60岁仍然有旺盛工作能力，而且有兴趣继续工作。不过只容许新政策之后新入职的公务员工作至65岁退休，就要在40年之后才起到增加劳动力的效果，到时人口老化产生的劳动力不足压力已经很大。至于任由现职公务员选择推迟退休，所牵涉的是长俸额外开支，有可能大大增加纳税人的负担，管方和劳方需要在两个极端之间寻求合约制等较有弹性的过渡方案，保持库房健康之余，又能够回应到社会的需要和公务员的诉求。这个是来自星岛的社论。 文汇社评是论到有关系政改的交流问题的。特区政府首轮政改咨询进入最后阶段，为促成进一步的凝聚共识，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昨日朝在政府总部举行首场的政改咨询早餐会议，是首度分批邀请全体立法委员当中，是同中联办的法律部部长刘新辉和副部长刘春华是直接交流。这是一个新的交流平台，令到立法委员可以同中联办官员是直接沟通。文汇认为中联办两位官员和全体议员的直接交流再次说明，不同派别议员只要是有诚意和中联办沟通，中联办都表示欢迎的。来自文汇的社评。 东方日报的政论标题是百万富翁真移民两极分化最堪忧，内文是讲到本港百万富翁人数又创新高，可谓喜忧参半，喜的是香港仍然是赚钱的热土，忧的是港府管治无能，教育水平倒退，空气污染恶化，加上政治生态恶劣，令到香港渐渐不再是安居乐业之地，导致近一成百万富翁考虑移民，恐怕是社会将出现动荡的征兆。弹丸之地的香港一直以盛产百万富翁而闻名世界，诚然是一件好事，证明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的确是快速发达、发家致富的热土。不过令人尴尬的是，调查显示9%的百万富翁考虑在未来五年移民，而在千万富翁里面有移民倾向者达到14%。更加不堪的是，本港贫富悬殊加剧，富人越来越多的同时，穷人大军不断的壮大，两极分化，社会撕裂，受富情绪上升，激进主义抬头，游行示威不断。对于有条件选择的百万富翁来讲，作好万全之策，为自己和家人将来的着想而移民他乡，其实是不足为奇。 文汇社评今日执笔是李仪先生，就讲到香港人要守护优质的文化的抗争。全球关注的马航客机至今下落不明，除了家属震惊之外，令到闻名世界大开眼界是马航和大马政府的处理手法。主要乘客是自己国民的中国政府如何反应，154名国人的生命居然不比宣传两会重要。事发两天后，官员先在御史家族前现身，讲是中央领导人的关怀中宣布对传媒下达的种种禁忌。评论认为是溃败的社会越吹越积的文化，香港人是没有能力去影响改变大陆人的。在眼见是大陆政府、大陆的社会是越趋溃败，我们唯一的自保之徒就是只能够奋起守护香港人优先，守护我们的家园。 是这个《苹果》的评论。 信报的社评呢就关注到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事件，标题是俄德米不畏己甚，美欧武力玩狂澜。内文是讲到，尽管美国和欧洲已经对俄罗斯启动首轮经济制裁，并且警告俄罗斯若果坚持吞并克里米亚将遭受到进一步的制裁，然而俄罗斯显然不为所动。总统普京昨天就在国会发表措辞强硬的讲话，直指克里米亚从过去到现在都是俄罗斯不可或缺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这一场与俄罗斯的博弈之中，西方阵营显然各有盘算，毕竟各国与俄罗斯的利益关系存在差异，经济对抗产生的后果亦都不等同。从首轮制裁的隔靴搔痒已经预示了欧美联合采取更激烈措施的可能性是不高。过去20年间，西方企业在俄罗斯投放了大量的资金，从汽车制造到娱乐生产都蕴含着巨大的利益。此外，欧洲最大的两家石油公司都在俄罗斯拥有庞大的资产，还有俄罗斯的天然气，不单止是欧洲依赖的能源，同时是欧洲公司需要大量采购化工产品原料。凡事种种都使到欧洲和俄罗斯不能够轻易打开经贸帐。 天方面，今日多云的早晚潮湿有雾，日间温暖，部分时间阳光，最高气温约26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明日温暖潮湿有雾，星期五就显著转凉了。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2%。时间来到7:54，为大家送上今日的新闻解读。 新闻解读。 今日新闻解读就想系解读一下，就前律政司长黄仁龙咧，就喺个系学位荣誉博化学博士嘅颁授礼上咧，系发言咧，系讲到当前香港三个大问题嘅。 系啊，嗱，呢三个大问题，第一就知嗰个言论新闻自由受到威胁啦。第二咧就系讲到一啲大量嘅钱财可以导致更大腐化，主要系因为嚟自中港嘅融合咧，有大量嘅资金涌入香港。至于第三个佢讲嘅话题咧，就系讲到咧一啲本土嘅青年咧，去到逃避竞争啊，就系由于一啲嘅偏见啊或者一啲歧视嘅滋长，就担心咁样咧系会拖垮咗香港嘅。 当有关新闻人员自由最近都讲得多一点，我就不讲这点了。但第二点就比较上是很少好像黄仁龙这样的 level 的人去讲一件事。这件事就大家知道中港融合就很多的，你无论黑钱白钱什么钱都透过香港这个自由市场出出入入。很多的内地企业来香港浑水摸鱼啊，正式做生意都会有。即是龙蛇混杂，香港好像个大赌场一样。这个问题我想看黄仁龙，即是在司长期间他当然看很多。在法律界做执业大律师也都会看到很多。他就提出一件事，就是中港融合。大量钱财的吸引力是令到人会腐化的一样东 西。是啊，事实上你看回很多政府的官员呢，他过去都讲到香港譬如会不会沦为一些洗黑钱的天堂啊，会不会那个贪污问题严重的时候呢，似乎个口径都比较一致，都是讲紧香港是一个法治的社会啦，香港有一个很好的廉洁的制度啦，又有廉政公署等等。但是黄仁龙的身份就很特别啦，他既是一个大律师啦，仲要是资深大律师，同时间他其实更重要的身份就是来自前朝政府的一个律政司司长，都给人的感觉是始终带着一些官方的色彩。所以他提出了这个的警告，就是大量的钱财会腐化，很明显是反映着他其实都见到一些东西了。 没错，我相信黄仁龙就是他站的位置，他的窗口望出的东西是望得比我们是更加阔，是更加深，同埋睇得更加真。咁呢嘢就可能其他人睇到，但其他人係唔好咁碰呢个问题。一个我諗现任嘅香港嘅官员，甚至你廉政专员都唔敢乱去即係开口讲样嘢。但係即係黄龙一个超然嘅角度去点出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就其实大家都知道。但去到几深，影响几大，即係嗰个呢个鳄鱼潭，即係究竟几多鳄鱼喺度搵食，搞到那潭水几污糟。当然这个涉及到法治问题。即是香港既有的法治在中港融合底下，其实有很多漏洞，甚至很多 政治凌驾法律的事情会不会出现呢？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 是啊，事实上黄仁龙他也不单止只是点出个问题，他甚至乎说自己已经亲身去见证过这些问题存在，而他也将这个腐化的问题就跟这个中港融合拉上关系。事实上大家都知道，香港过去经过廉政公署很多年的努力，那个的廉洁的情况已经是有很大的进步在里面。但是当这个中港融合出现的时候，很明显中港是两个的身份的，既然那个问题不在香港那里，即是那个问题是来自中国，而作为一个前律政司司长，其实将个矛头指向原来这个腐化的诱因或者这个的背后的原因是来自中国的时候，我觉得即他这个的感言之外，其实都带来一个的冲击和提醒在里面。 第三问题就讲到关于香港的年轻人呢，就那个所谓的部落化本土化问题，他就都用语都其实他用英文去讲，即其实这样是令到香港会拖垮，这种即过分的本土意识是逃避全球化竞争，他这样去看回香港那个即部分的年轻人有这样的意 识。是啊，事实上这个本土的即捍卫的精神呢，是随着近年即类似中港用融合越来越大的时候，的确是越来越成为一个的主流，甚至乎刚才我们读社评的时候，李怡先生都讲到我们都要捍卫一些本土的价值。这个捍卫本土呢，其实有两方面，一方面就的确是将我们香港一些优秀的一些的文化的特质呢就加以捍卫，但同时间又可能真的出现呢黄仁龙前司长所讲的令到香港逃避竞争，甚至乎不知会不会好像梁振英所讲划地为牢，比较固步自封的情况。但是我相信这个情况呢，其实香港的年轻人呢都处于一个被动的。事实上你见到当内地有很大的一些的对于香港的影响产生的时候呢，香港的年轻人可以做的也都是不多。 所以大家今天如果再翻一步再细心去解读黄仁龙，特别就是讲到第二点中港融合带来的钱财腐化。去到第三点就讲到香港年轻人那种的部落化本土意识的过分抬头。其实两者之间不应该有矛盾，就是我们知所取舍，知所进退。香港好东西我们要保留，甚至是要将它发扬光大，甚至影响中国。但是将一些不好东西我们要 去固守。一个本土意识的抬头就不是固步自封，而是就懂得怎样捍卫我们的优质 的文化。这方面值得我们去深思。好，节目时间都差不多了。我们今天都很开心跟郭明中间分子星期三去拍档。明早就是建平。 明早建平，跟着星期五就有子莹。 不过此刻当然有通出台，通就为我们报道新闻和讲最新的交通消息。麻烦通。 谢谢两位。 D100 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D100 大声台， 还声于民， 还声于民。